既然是来从军哟， 战士来报国，当兵的盼兵剥削算什么，什么也不算，胸中有团火，一颗滚烫心那暖的这党枪，有相思歌，只要是父老兄妹，欢声笑语多。当兵的吃苦受累算什么？什么也不说，祖国知道我，一颗博大的心啊。一颗博大的心啊，愿天下都欢乐。

呼唤你，君好把我们结合在一起，不论官还是兵，对联的都是一二一，虽说是难为得一样，万兵心战友啊，生死亲兄弟。 因为与你